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01分，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疯疯的开场，我是泽华，欢迎各位的光临。 看过一张一张半信半疑半假半真，看过一遍一遍他的迷途他的皱纹。同伴就要赶快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谁永远在风穿，你陪我穿，谁跟谁永远在风穿，你陪我穿，也许世界不敢看到我们太真，也许时代怕我们太闷，不管说笑还是说谎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 要的就是这样的节奏，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真的有的时候可以彻底的让自己疯狂一下。这样的疯狂呢，好像特别属于在旅行中。11点04分，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继续去往北领地。北领地呢，是在澳大利亚一块穿越时间的大陆上的特殊的地区。特殊在第一点呢，它地域非常的辽阔，另外呢，这里人烟非常的稀少。这里还留下了4万年前土著原住民的居住痕迹。那前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不同的风景，今天依然还有很多别样的原住民的痕迹，以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全澳大利亚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生态。来到北领地，很多人呢说就像是打开了一本尘封了很多年的书籍一样，因为在这里呢，每一天你都可以邂逅到很多独特的美。而这种独特的美就像翻一本古书一样，你要静静地去翻阅，慢慢地细细地去品味。 来到澳大利亚，很多人说这里是一个可以释放自己负能量的地方，如果有的话，在这首作品当中把自己的负能量统统释放掉。 不能戳破，怕谁为难我，有些话中肯的让我好想躲，倒过来看才感动世界不完美、yeah、我是否否也不会得真无所谓、yeah 时间会改变很多，时间呢可能会让我们忘记很多我们并不想忘记的事情，时间呢可能也会让我们身体当中的种种的负能量渐渐的释怀掉。刚才我们听到这种有电子曲风的歌曲呢，是来自于也是时间在他身上体现的很明显的并且很勇敢的李玖哲。还记得当年李玖哲的很多的作品曾经感动过很多人，比如说想太多，比如说我会好好过，然后呢突然有一天他选择消失，选择离开，然后这么一走就走了七年的时间。对于一个音乐人而言，七年的离开可能会让大家渐渐的遗忘掉他。好在在去年12月31号的时候，李玖哲带着自己的全新专辑还会记得吗重新回归乐坛，就像这张专辑的名字一样，还会记得吗。他也是希望用自己的作品重新的带回大家对于他自己的种种的回忆。当然这张专辑当中呢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尝试，曲风呢也变得更加的时尚，更加的符合现在的一种审美需求了。 张专辑呢，在刚刚提名的台湾地区金曲奖上也是获得了不错的一个成绩啊，提名成绩。但是最终的一个获奖成绩的话，还要等到最终的一个结果出现。好，今天我们继续去北领地，首先我们去的是鸣笛海滩，去看一下这里的日落集市。鸣笛海滩的日落集市呢，是北领地最大的集市，开放时间是四月底到十月的每周四和周日晚。来到这里一定是黄昏时分，然后呢，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人纷纷的来到海滩上，等待达尔文的日落，等待鸣笛海滩市场上即将上演的各种精彩和狂欢。此刻当太阳慢慢的坠下地平线的时候，夕阳向海滩洒上了暖暖的金黄色调，哇，太美了。然后我们可以感受到旁边的椰树随着微风摇曳生姿，烤架上的烤肉开始发出嘶嘶的响声。当你饿了的时候，或者是非常馋的时候，光是听到嘶嘶的响声，哇，受不了。然后呢，空气当中也是弥漫着各种各样拉面的香气。想要甜食的话，在这里可以试一试巧克力馅的炸西班牙油条，或者是尝一尝马来西亚的沙爹。素食者呢，可以尝一下 Lucky Cow 的炸泥豆卷。当然，也可以在这里找一个地方坐一坐。有的时候，什么也不说，点上一杯喝的，然后一边品尝你的饮品，一边看一下此刻的美景，是一种绝佳的幸福和绝佳的静谧。 不要再爱你，让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再承受 早把你忘记，不愿再承受我把你忘记，你会看见的，把你忘记。 你的心底呢，是否也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是自己从不轻易谈起的。独立自主、成熟干练的，每天处理着各种生活、工作的问题。然而，在某一个夜晚，独饮一杯，又或者是三五好友相聚小酌之后，心底的那个角落突然间的松动了，情绪满意。会怀念一些事情，会想要吐露很多的心声。前面的浪人情歌来自于女生的吐露，此刻有一位男生也想要说一些自己的话。来自于薛之谦，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薛之谦采用了和氛围音乐相似的唱法，用低吟的方式呢来展现歌曲，而每句歌词当中又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细节处理，用一种精妙的方式呢演绎出自己的独特匠心。OK,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来到了澳大利亚，当然要欢迎澳大利亚歌手带来最嗨的节奏。有的时候快乐可以什么都不需要。Cheap Chills 来自于 Sia Shampoo。 Up with it, girl. Rock with it, girl. Show them it, girl. Bada bang bang. Bounce with it, girl. Dance with it, girl. Get with it, girl. Bada bang bang. Come on, come on. Turn the radio on. It's Friday night and I won't be long. Gotta do my hair, put my makeup. just you and me. And you girl, you and me, drop it to the floor and make me see your energy, because me not play no hide and seek. What is it, the thing you ever make me feel weak, girl? Free, cause anytime you whine and catch it, the selector pull it up and put it for repeat, girl. Me not touch a dollar in my pocket, cause nothing in this world ain't more than what you worth. I don't need no money. You worth more than diamond, more than gold. As long as I can feel just take control. I don't need your money. You worth more than diamond, more than gold. As long as I keep dancing. Free up yourself, get out of control. Baby, 来自于 Sia 2016年的专辑 This is Acting 当中的一首 Cheap Trails。 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去往澳大利亚的北领地，继续的感受这里很多独特的美好。在接下来我们将会去感受一下全球风景最美的火车线路之一干号列车，而在此之前，各位乘客朋友们，你的名字你还记得吗？ 我习惯在跑里藏匿，平白无聊来打发人间的白云和苍狗设计睡着的未来。我庆幸那些难堪中中我的下怀，让我怀疑我的存在最后就心上冲着我的名字。或许大人大语吸引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于你。我习惯在包里藏一瓶把人间的白云和苍狗设计睡着的未来。我庆幸那些难堪正中我的下怀，我让我怀疑我的存在最后笑了起来。 焦麦琪，我的名字。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我会懂得傻的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傻的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傻的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傻的记得，我会懂得傻的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傻的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傻的记得。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这首金海心作曲并演唱的《比天空还远的季节》，歌词当中唱到，五月天飞雪，荼蘼花也凋谢，我们没有誓言，没有告别，没有相约再见。有人说呢，这首歌曲的歌词呢很有着林夕的风范，而在这首歌曲的演唱当中，好像金海心也有着一些王菲的神韵，不过呢听起来声音的线条要比王菲多了几分温暖的感觉。 OK， 比天空还远的季节。接下来我们将去全球风景最美的火车线路之一干号列车感受一下。在澳大利亚内陆的广袤土地上，一趟红色的列车奔驰而过，窗外不断闪过绝美的内陆风景和奔跑着的袋鼠。这就是干号列车，被誉为世界上风景最美的十条火车线路之一。 世界有时就像一个迷样的漩涡，到处不满意或让人沉默不说。胸中有着热血汹涌，时光它飞逝而过，来不及就蹉跎。快从你的窗口冲出，就用你头也不回的速度，快穿过这最幽暗的山谷，寻找它曾送给你的礼物。你是自由的，自由飞舞的，你可只有远方等待着你去想象。 是成功。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趁着梦想的潮汐涌手。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be a hero、be a hero, 超级英雄，超级英雄，我来去无踪，钢筋铁骨，我说话很酷，我脚步稳固，我从不认输，就是这样子，我 do it like this, 说的就行动，因为我是 dreamer, 不管要抱空不空，做自己的 leader, 想你的想法，别人的看法，会不会太傻，全部都请你等来个宇宙全雷达、hey、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飞檐走壁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万夫莫敌的盖世神功。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趁着梦想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be a hero.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这是这样子帅的法子。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就是这样子不用解释。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飞檐走壁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万夫莫敌的盖世神功。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追求梦想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be a hero.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飞檐走壁的超级英雄。 打卡上班不如打卡挑战北京新能源标主 I want you, 6月6日前凡拥有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者即可报名参加帝豪 GSE 打卡挑战活动，有机会赢取现金大奖，报名请关注公众号吉利新能源。 酸奶半价啦， 你看看保质期， 包包三折啦， 年前冬天款的，有些东西钱不重要，质量才是最重要的， 钱也很重要啊， 全包圆，好货配好价，妥妥的， 装修太烧钱， 999一平米，全屋实木家具，灯具窗帘智能卫浴，名牌家电升级不加价， 这么简单，太不尊重装修了， 400-606-8866全包圆 VIP 级，尊重每一个为装修烧脑费神的你， 好价配好家，好货配好价，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哟哟，这谁呀、啊？你怎么黑了好几个色号啊？ 装修跑建材呀、啊，总觉得自己买放心，顶着大太阳折腾死我了。 这得费好几箱油吧？你可真会过，为什么不找全包圆呢？999元一平米，啥都管了。 这么便宜，不是怕材料不好不环保吗？ 都是大牌子，环保不达标还退你钱。全屋实木家具、卫浴和电器还全面升级了。 升级还是999， 还是999。400-606-8866，快问问吧。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11:4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刚才呢，我们坐上了全球最风景最美的火车线路之一干号列车。干号列车呢，全程会行驶3天的时间，从阿德莱德出发，经过著名的澳大利亚内陆先锋小镇爱丽丝泉，还有前方我们看到的风景秀丽的凯瑟琳，最终呢，我们会抵达北领地的首府城市达尔文。这一路上，红色的澳大利亚内陆，古蓝色的天空，窗外的景观呢，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发生着种种的变化，每个小时各有不同，每一次醒来，你都会发现一个全新的澳大利亚。坐上火车，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呢？或许就像这首歌曲一样，非常轻快吧。She's got a heart as big as a whale, a love like that can never set sail. We've got a thing that you never can take away. He's got a way to make me smile, the only one who can light my fire. We've got a love that no one can deny. Ooh, we're stuck together. Ooh.You're the one for me, I'm the one for you, let's stop like blue. You're the one for me, I'm the one for you, let's stop like blue. You're the only one I've turned to, all the things you make me do. You're the one for me, I'm the one for you. She's got a way to read my mind. She knows what I want most of the time. We've got a thing that money just can't buy. You're the one for me, I'm the one for you. Let's stop like glue. You're the one for me, I'm the one for you. Let's stop like glue. You're the only one I turn to. All the things you make me do. You're the one for me, I'm the one for you. Let's stop like glue. Let's stop like glue. We're like peas in a pod, together forever. We don't mind what birds of a feather. Together forever, forever and ever and ever. You're the one for me, I'm the one for you. Let's stop like glue. You're the one for me, I'm the one for you. Let's stop like glue. You're the only one I turn to. All the things you make me do. You're the one for me, I'm the one for you. Let's stop like glue. Oh baby, let's stop like glue. 很甜蜜的一首歌曲，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 Stuck Like Glue， 如胶似漆，来自于澳大利亚女歌手 Sia 和英国男歌手 Nick Howard 他们的一次合作。 OK，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非常漂亮的北领地。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会在澳大利亚继续的感受北领地其他更多的美好风景。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旅程呢只能走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希望明天的我们还都是同类，拜拜喽。 寂寞又狼狈，路边的座位他空着在等谁，我拉住时间，他却不理会。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风停了又吹，我忽然想起谁。天亮了又黑，暖了又灰，世界有时候孤单得很，需要另一个同类。爱收了又给，我们都不太完美。梦做了又碎，我们有几次机会去追。我拉住时间，他却不理会。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机会去追。